上，在梦的旷野，我是骄傲的巨人。每一个早晨，在浴室镜子前，却发现自己活在地道边缘，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，在呼来唤去的生涯里，计算着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。我很丑，可是我很温柔，外表冷漠，内心狂热，那就是我。我很丑，可是我要音乐和啤酒，一点卑微，一点懦弱，可是从不边缘，我是孤独的假面。每一个晚上，在音乐的旷野，却变成狂热嘶吼的巨人。在一望无际的舞台上，出生活和自我的尊严。我很丑，可是我很温柔，白天暗淡，夜晚不休，那就是我。我很丑，可是我是激昂，又是低首，非常伤。